无限可能。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在广播端进行收听，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和我一起走进智能时代，感受智慧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智能新鲜听。 智能新鲜听， 8月2号，为期2天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启动，会上发布了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北京方案、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等。会议期间举办的数字经济特展聚焦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数字孪生、量子计算等硬科技，体现出了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在会场设置的数字经济大会特展中，从近百家北京独具特色的国际领先头部企业以及独角兽新锐企业中选择了14家企业作为集中展示。虽然我们没有去到现场，但是其中的一些展示呢，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在数字经济大会上，国产的系统仿真软件能够让观众亲身感受到火箭发射的过程，还可以化身宇航员来一次太空漫步。除此之外，还展示了数字技术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 AI 视频修复、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方面的应用，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医疗领域应用到的新冠肺炎、心脏病等疾病的临床影像诊断当中。在稍后的话题分享阶段啊，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受邀参加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一家医疗 AI 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医疗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过程。接下来再来关注，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人工智能产业治理主题论坛上，由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和北京瑞来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起，华为、百度、寒武纪等数十家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联合参与的国内首个人工智能产业担当宣言在论坛上正式发布。宣言包括5项倡议，强调科技企业在推动人工智能自律、自治、稳健发展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接下来再来关注，8月1号，上海奥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血管腔内介入手术机器人成功完成主动脉腹膜支架介入手术人体临床研究首例入组，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血管腔内介入手术机器人在病人身上做腹主动脉瘤和胸主动脉瘤介入治疗。以上的科技资讯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话题，邀请嘉宾来分享一下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医疗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不论科技怎样的发展，我们进入到怎样的智能时代，人们的生命安全以及生命健康始终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现在如果大家走进医院挂号问诊之后，医生就会开出一些检查单，靠一些设备来检查身体的具体的病因。如果没有这些医疗设备，医生只能凭自己的经验来判断病人的病因，并给出相关的治疗方案。而现在我们是依靠这些医疗的设备为医生的判断决策提供着辅助的功能。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医疗领域，会对未来的医疗行业、医学进步带来哪些积极的作用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相关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人工智能赋能医疗的一些实际的应用和案例。今天请到的是安德医治的技术负责人吴振洲先生来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一提到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大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产物，但其实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在医疗领域当中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应用的雏形了。 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或者说就传统的一些技术啊，其实呢从很久以前呢就已经呢在医疗领域呢就已经有一些尝试了，但是以前呢 十几二十年前呢的一些技术呢，主要呢还是基于一些传统的人工智能啊，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算法。其实机器学习它其实也发展到现在也有几十年时间了，然后其实它也应用在影像啊、文本啊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应用。但是一直以来，比如肺结节，其实在1990年代啊，现在我们知道肺结节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很广，但是肺结节这个技术呢，这人工智能技术呢，其实在90年代就已经基于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就已经做出来，但是呢一直以来都就没有铺开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叫人工智能的寒冬，因为它这个技术就没有很大的突破，就是它的准确率一直都处于比较就还可以，但是呢离人类的这个准确率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直到它的这个应用在医生的应用里面或者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里面就很难的起来，因为你要达到一定的准确率才能够达到应用层面，才能够使到我们医生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领域啊能够把它给用起来，要用起来肯定的准确率要够高。12年的时候呢，就是深度学习的这个出现，然后基于大数据和很强的这个算力，才使到这个准确率啊一下子就提高了非常的多，并且呢在一些领域呢就已经它的误差跟错误率呢就离人类呢就非常的接近了。 刚才吴振洲博士提到的深度学习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每次提到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话题或者是大家看到相关文章的时候都会在提起这个深度学习。那其实深度学习中的这个深度啊，指的是算法中的隐藏单元。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工智能想象成我们人类，那我们呢是有耳朵可以听声音，有嘴可以说出话，除此之外大脑中还有无数的神经元，虽然他们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但是他们能为我们的听和说来工作，这些神经元就相当于算法中的隐藏单元。那这些隐藏单元越多，人工智能就能处理越复杂的任务。那从2012年开始，在这样强大的算力的支持下，在深度学习算法的带领下，人工智能迎来了第三次浪潮，也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股人工智能浪潮。 在2012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 ImageNet 一个这个自然图像那个识别大赛，在这个大赛上里面，因为主要是自然图像嘛，所以自然图像我们人类的识别能力是很强的，啊，之前呢这个模型的准确都离这个人类是非常遥远，都差个20%-30%，但是那个比赛呢就使到那个准确率一下子提到了，只比人类可能就差个10%以内这样的一个误差。到后面现在这个误差越来越小，现在基本上已经跟人类的这个准确率差不多了，这个是在自然图像里面。然后在医疗图像这种更专业的图像里面，我们从2018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脑肿瘤的诊断，包括后面的其他的我们做了各种医疗的产品的诊断，我们发现呢在这种专业看片的需要很多年经验积累的这种数据上面，这种影像上面 AI 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越一些初级的医生啊，一些年轻的医生，他可以很快的超越他们。 那为什么在医疗领域 AI 能够超越医生，特别是在一些疑难杂症的诊断上面能够超越一些年轻的医生或者是中级别的一些医生，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医疗的这个领域啊，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性的，就是一个低年级的医生跟一个高年级的医生，初级的医生跟一个大专家，他的水平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然后 AI 呢，你只要切到中间那条线，你可以想一想，就是这个初级的医生是在下面这条线，然后高级别医生是在比初级医生要高很多的一条线，就这中间这个可能差距准确率有些可能差距20%-30%，然后你 AI 只要切到中间的任何一条线，你就可以比很一大部分的，特别如果你切得很靠近这个高级别医生的水平，你就可以比很多的这初级医生的水平要高很多，这就造成了这个你只要人工智能在特别是在一些优质的医院去学习这些优质医生的这个水平呢，达到这些优质 医院医生里面的这个差不多的水平呢，你基本上你这个东西呢就能够在很多的这些基层医院呢去提升这个基层医院的这个诊疗水平。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兴起，并迅速向医疗健康行业渗透融合。在医疗领域有哪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医生的实际工作而言，人工智能能带来哪些辅助作用？而对于更加关心医疗进步的我们，人工智能又带来了哪些助推作用呢？今天智能时代对话安德医治吴振洲博士，为我们解读人工智能与医疗的融合。在医院，超过90%的医疗数据来源于医学影像。随着算法、算力、大数据技术的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领域的应用也不断取得了新成就和新突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医学影像诊断，助力医生临床决策，也成为了全球趋势。除此之外，在医疗领域还有哪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呢？ 除了在诊断这一块，除了在影像诊断这一块，其实呢，在也另外一个领域比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在辅助决策这一块。它除了诊断，它还会告诉你该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案，甚至它会提示你有什么这种风险，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某一种疾病，它，比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有个出血的一个脑出血的一个患者，它可以预测你这个脑出血会不会变大。你会不会变大，他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可能是要完全是不同两种不同的方案。这预测这某种疾病它可能进展成什么情况啊，比如说脑出血有没有可能扩大，或者说比如说一个脑梗死的患者，他有没有可能有一个肺炎的并发症啊，如果有肺炎并发症，那你可能要提前做这个肺炎的这个干预，提前服一些这种消炎的一些药啊等等。然后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比如说一些脑卒中患者，特别是进入到医院之后啊，该做取栓还是该做溶栓，这些其实要可以从影像上面去分析他的这个缺血包样带的这个体积还有他的核心梗死的体积，根据这些他可以用这不同的治疗方案得出来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 在决策方面，人工智能的模型能够帮医生更好地分析疾病的背后的原因，还有发病机制，推荐更好的、更准确的治疗方案。其次，在治疗过程中，根据疾病 ，AI 模型也可以预测将来疾病可能发展的情况以及相关的并发症，提前来进行提示医生应该做怎样的判断和决策。在真正的医疗的领域当中，或者是在医生救助病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AI 和真正的医生他们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呀，在整个医院的这个环节里面呢，其实呢有不同角色的医生 AI 给这不同角色的医生的辅助都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呢，在影像科呢， AI 的其他的功能主要是帮他提高他的准确率，减少他的漏诊，对吧，提高他的工作效率，比如说做一些比较重复性的工作。然后呢，到了急诊这一块呢 ，AI 可能就提供的是一些对这个疾病的一些及时的一些影像上面一些分析，然后给他做一些治疗决策。然后到了院内，包括重症环节 ，AI 可能提供的是一些实时的监控，就说这个患者到底在，比如说在重症情况下 ，AI 是需要实时的监控这个患者的一些这个心脏的一些体征，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他的一些呼吸的一些状态。然后实时的去，如果出现异常可以是报警然后提示。然后在住院这个环节呢，可能 AI 更多的是提示医生病人的这个病因和一些发病机制，然后该用什么样的治疗的这个方案。不同的这个环节呢，它其实对医生呢的起到的作用都不一样。 那这个是说他在医院的在医疗领域的不同的环节，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是能渗入其中的。医生和人工智能这个比重是什么？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更多的是人工智能在辅助医生做一些决策，但是不可能把这个决策权交给人工智能。 对，现在不管是辅助诊断辅助决策最终的那个主动权还是有在医生手上最终还是由医生来 AI 的提供一个参考，最终还是由医生来做最后的决策，该是什么病，该用什么药啊，怎么治疗，这些都是最后由医生来下的决定。 AI 可能在中间这些环节啊，是提供一些重要的一些参考啊。但是呢，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叫一个我们叫脑子里面有一个图像叫 CDP。 这个 CDP 呢是可以呢通过人工智能可以给你准确的计算出啊它的核心滚石区和它的半胺带。半胺带就是说这块区缺血但是还没完全死掉，核心滚石区是完全死掉，那个脑细胞基本上就救不回来了。这个呢是现在就是说影像上面呢通过人工智能是可以把你找出来，准确的把你找出来。然后医生呢以前的救治方法其实它相对单一，可能一个病人进来他看他这个有一些体征有一些不良，他就直接做只做溶栓了。但是呢自从这个 CDP 这块东西出来之后呢，根据他这个半胺带的 AI 分析出来这个半胺带的大小和核心滚石区的大小不同呢，可以给医生提供更准确的更对症下药的这个治疗方案。 嗯 啊，以前的治疗方案可能说也是有效，但是说效果可能就没有这么高，可能50%。现在可能因为 AI 的提示，它的治疗效果一下子可以提升到80%、90%。比如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像是 CT 以前出现之前，医生对于病人的判断只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但是依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盲区。这些 AI 的模型他们再开始对人体进行一些检查或者是一些判断的时候，就会减少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盲区呢？ 对对，没错，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技术 的出现呢包括以前最早期的核磁机器的出现， CT 机的出现，使到我们现在啊能够知道这个脑子里面到底发生，我现在可能更多偏向神经系统，比如我们拍了个脑部的这个图像。在古代，你一个人头痛，他可能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可能给他吃一些中药啊，然后这些的。但是头痛可有很多原因引起的啊，因为有了这个 CT 和核磁的这个发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脑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使到我们现在就可以更加准确的去治疗，比如说是不是脑出血啊，还是脑梗死，还是脑肿瘤啊，它这种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案就可以出来了。那现在人工智能出现跟 CT 核磁出现是类似的，就是它可以呢在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影像上面可以更精确的去分析和提供更准确的这些建议给到医生，可以做更精确的治疗。所以所有这些技术的发明啊，都是最终都是凝结成一个目的，就是让医生呢能够更精确的更准确的去治疗患者，对患者进行对症下药的治疗啊。所有的这些技术的进步所有的这些治疗疗效的提升啊，都是因为这些技术的发明啊，使到医生下一个获得的，刚才你说的非常好，就是减少医生的盲区啊，让医生能够对这个患者看得更清晰，然后他可以制定出更准确的治疗方案。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兴起，并迅速向医疗健康行业渗透融合。在医疗领域有哪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对医生的实际工作而言，人工智能能带来哪些辅助作用？而对于更加关心医疗进步的我们，人工智能又带来了哪些助推作用呢？今天智能时代对话安德医治吴振洲博士，为我们解读人工智能与医疗的融合。 现在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大的医院已经是在引入了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进行了数字化的改造和提升。那之后还会有哪些方向的提升和迭代呢？ 在未来的话，我觉得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还有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其实第一次渗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在影像这一块。这一块其实现在，是这个深度学习这个人工智能呢，到医疗领域的第一波吧，第一浪啊。然后第二浪呢，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辅助决策啊，然后 辅助治疗啊，一些辅助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方案啊出来了，然后包括预测啊，这些预后啊，还有一些病情的进展的一些预测。然后我觉得到后面，现在第三波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这一两年我们看到几个有趣的发展。第一就是脑机接口，脑机接口就是说通过人工智能呢，给他对于一些瘫痪的患者，或者是对于一些植物人啊，不能去控制身体或者失去一些身体功能呢，他可以去通过脑机呢，把他的脑子的其他的信号呢接到外部的一些，比如器械啊，比如说电脑，可以去解读他脑子里面的传递出来这个信号。 这个非常神奇。 基于此呢，他比如说我就举个几个简单有趣的例子，就英国他最近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脑瘫的患者，你知道，就植物人有些时候他其实是有意识的，他只是不能控制身体，但是他人是清醒，他真的有些时候可以听得到你说话。那这个英国现在这个科学家去年吧，应该是就是通过脑机接口，他去训练这个AI， 然后这个 AI 呢可以解读这个脑瘫患者的这个脑信号，知道这个脑瘫患者第一次呢可以呢通过他的这个脑子啊去传递跟外界第一次啊打开了一个窗口，把他的脑子想说的一些东西啊给传递出去，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以前你可能很多家人就在那边等，希望他可以醒来，但其实他就一直都是醒的，不知道而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通过这个脑电波啊，去控制一些，比如说控制一些这个外部的一些骨架，机械臂。对，这个是做什么的？这个是主要是对什么？对那些，脑卒中的这个预后和康复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知道脑卒中有些时候有些患者，他的脑细胞死亡之后呢，他会失去某些功能啊，然后这些人一般还可以活很长时间，10年20年，但是呢就会对整个家庭造成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因为这个人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半身不遂，然后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自理能力也很差，甚至大小便这些都需要家人去照顾，这种康复就很重要了。所以呢，如果能够通过脑机接口呢，给他装上一个机械的骨架，让他通过脑子里面，虽然他控制不了，比如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手，控制不了自己的脚，因为他的某一个脑的区域死掉了，他可以用脑的另外一个区域去训练他，去控制这些机械的这些功能，让他还是可以站起来，让他可以活得像一个人。另外一个应用前景很广的就是药物研发。药研发就是通过人工智能加速整个药物的设计，还有筛选，还有定位啊这些环节，甚至到这个临床时的在一些药物的一些模拟和它的一些有效性的一些自动分析啊，通过一些人工智能，还有一些这种药物分子的一些模拟来加速这整个过程。 人工智能赋能医疗行业之后，我们会发现可能它是对整个医疗行业和医学的进步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因为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啊，到了医疗领域，因为医疗我们它不像其他领域，它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同时它这个医疗这个跟这个专业水平要求非常的高了，不同级别的人的差距也很大，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能够起很大作用的。这个做得好是可以治病救人的，拯救很多生命的，所以它的这个价值其实是非常大的。 确实，在今天的分享当中，跟随吴博士的分享，也让我们了解到了目前在医疗领域有哪些 AI 的应用，还有未来 AI 将助推医学的哪些领域的进步。现在的这些疑难杂症，也许在很多年之后都能通过一些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帮我们解决，这是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我是静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